嘿嘿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JQ Talk， 我是 JQ。 JQ Talk 是个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聊的地方，觉得不厌烦的话可以按下 follow 键来 follow JQ 哦。最近 JQ 受电视剧《极地听雷》的影响，我跟你们说，《极地听雷》真的值得去看，所以我也跑去看了一部叫《沙海豚》一系列的作品。那其实这两个都是南派三叔的作品，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小说或者是电视剧哦。在沙海中，我是被吴邪以及焦日山的纸上会面引起了这一集的灵感。虽然说在剧中焦日山食指没手下又没钱没实权吧，又想着帮着张大佛爷重整九门的九门协会会长，所以吴邪一开始是向焦日山表明自己的立场，不破不立。吴邪并不是想要破坏九月的规则，而是想要重整九门。张日山知道了吴邪的来意，回了他一句：“不立不破。”因为志向相同，吴邪与张日山联手，明里张日山是一直帮着吴邪压着九门其他的人，暗里吴邪则是重整九门而设局，企图闯出汪家。吴邪这三请张日山，最后一个不破不立的誓字来成功联系张日山重整九门，这就引起了 JQ 的好奇，什么是不破不立？不破不立的源头是一个食指的心，这是一个拉开新时代序章的心。人们总是对权威保有的敬仰和敬畏的崇拜之情，可又有多少的人会挑战权威，会质疑权威呢？如果时代没有了质疑，真理怎么推动得了时代的发展呢？当年哥白尼就是因为对地心说保有了质疑，与团队经过了数十年的观测以及研究，提出日心说，即便当时是被各种教会的行动带来的屈辱，可他并不妥协。好在哥白尼过世之后，后人将哥白尼的日心说证实了。再者，鲁迅出生在了一个黑暗混乱的时代，虚有所成的他果断弃医从文，用一支笔书写对社会的质疑，为民主和复兴寻找方向，用质疑的声音引起人们心中的不破不立，通过革命来造就现在的社会。既然有了不破不立，那自然也有了不立不破，去推动着时代的发展，去推动着世界的新陈代谢。不立不破，不立不破指的是新的东西没立起来，就不能破坏原有的旧东西。但你有了新的想法，就得有新的突破，这就是不破不立。可见不立不破以及不破不立，它们其实是相互作用的。不立不破就好比一个学习不好的小孩，高中吧考试没考上好的重点大学，所以就外出工作了，可是也因为学历的限制，社会的眼光，这个小孩他找不到理想的工作，不理想的工作吧他又不合心意，好在家里有点小钱，所以他就待在家里无所事事。可也就因为他的无所事事，所以他认识的不同世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，他染了恶习，那就是赌博。等到父母发现的时候，就对他严厉管教，可都已经快二十岁的人了，再怎么对他严厉管教，还是改不了他的陋习啊。所以这个小孩在被父母断了资金后，忍不住了赌博这一个瘾，他就开始偷父母的钱。一开始父母还是对他喝阻，还是呵斥他，可后来婆媳对他的拳打脚踢却还是没有让他感到害怕，即便把他送进警察局， 还是一样。这就是不立不破呀。多吃了以后，父母也失望透了，就把小孩送去教会，希望上帝可以改变他，希望环境可以改变他。牧师在了解情况后，知道小孩其实对于美术有一定的兴趣，只希望他能够帮忙设计宣传海报。出来的成品出乎了教友们的意料，并偷偷地帮他拿去参赛。很幸运的，他才真的获得了前三甲。之后，在牧师的鼓励下，小孩也参与了教会弟兄姊妹的绘画班学习。小孩学习认真，之后也找到了有关于美术相关的设计工作。通过经验的累积，他成了一名设计师。而赌博这个陋习也在他心中逐渐的远去，被拔出了。父母从失败到以他为荣。如果这个小孩没有不破不立，这件事又如何成呢？他的人生又如何重换跑道呢？所以可见，一件事的起承转合其实与不破不立、不立不破是息息相关的。不立不破重视的是立，不破不立重视的是破。立与破其实是两可以相互印证的。在这个单纯的人生里，我们破了而不立，那破了还是破了，只有在建立新的，破了的旧东西才会消失。那你现在是不破不立吗？还是不立不破呢？什么 ？JQ， 你要说故事？欢迎来到全新单元。什么 ？JQ， 你在说故事？今天是第一集，好好享受吧。今天 JQ 要讲述的是一个老太太的玉佩。阿玲是一个城市小孩，为了爱情远赴他乡与她的丈夫结婚。这天晚饭后，阿玲的丈夫雷桑带着浑身的酒气从外面回来，小两口因为一点小事吵了个架，阿玲一气之下就出了门，夫妻要回娘家。阿玲收拾着行李就走，留下醉醺醺倒头就睡的丈夫。阿玲在骤亮的月光下沿着河边的道路而行，忽然间看见不远处有一个人影，而那个人影正不紧不慢地往前走，似乎与他同路。阿玲这一夫妻出门，一个人走夜路多少有点害怕，如果路上有人能结伴同行，撞个倒也行啊。所以阿玲就赶紧加紧脚步的追上去。可阿玲跑他也跑，阿玲慢走他也慢走。这不由得阿玲赶紧急了，就冲那人喊了一下：喂，请等一下好吗？那人脚步一顿停了下来，在原地等候。阿玲走了几步，终于到了那个人的跟前。哎，这才看清楚是一个老妇人呀。老妇人手里拄着拐杖，拐杖上系着一个玉佩。老妇人的脸庞在皎洁的月光下显得有点惨白无色，有些沧桑，仿佛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很长的时间，脸上都蒙出了一层隐约的灰尘。阿玲是个坦率的人，只报了姓名，提出与妇人同行。妇人垂着眼没吭声，阿玲似乎看见了她点头。两人结伴一起沿着河岸继续前行，有人作伴，今晚的道路似乎也格外的宽敞，脚下的路泛着悠悠的白光，慢慢走。老妇人有些拘谨，这一路她都不说话，脸上嘛也毫无表情。阿玲注意到了，其实老妇人的身高不高，脸盘消瘦， 左边嘴角还长了一颗小小的黑痣。阿莲不以为意，两人忍着了好久，老妇人突然坐了下来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阿莲心想，应该是老妇人累了，所以她就陪她一同坐下，看着老妇人在那边婆娑着那一颗玉佩。见阿莲盯着她的玉佩，老妇人忽然就将玉佩解下递给了阿莲。阿莲接过那个在老妇人手里婆娑的玉佩，只感觉手触冰凉，似乎透着切骨的寒意，还散发着一股泥土的气味，好像刚刚从泥土刨出来似的。尿急想上厕所，由于晚饭喝多了的阿莲有些尿急，他就让老妇人等他一下，他去附近的便利店方便一下。临走前，阿莲连忙把玉佩还给了老妇人。路的左手边是河沟，右手边是便利店。阿莲快跑了去，只为求个方便。片刻后，等阿莲出来时，老妇人就不见了。阿莲便四处张望，只见道路上空荡荡的，只剩下玉佩闪着那幽幽的绿光留在了原地。阿莲猜想老妇人可能也是有内急，或者是去附近买点东西了，他便捡起了玉佩，坐在路边等着老妇人归来。等他再开眼，这一座血糖升高就犯困，阿莲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等他再去开眼时，正是他被虫鸣鸟叫那此起彼伏的演奏声给唤醒的时候。阿莲惊讶地发现，怎么自己并没有走远，望回自己的住宅小区，看见丈夫正在大步地向自己跑了过来。原来雷桑昨天睡了以后也是一觉到天亮，醒来时发现心爱的妻子并不在家中，这才想起，自己昨晚怎么跟妻子斗嘴来着？阿莲夫妻一走，他该怎么办呀？害怕妻子出事的雷桑赶紧跑出门，原路来寻找。两人相见，其实各自的气已经消了。见阿莲在路边睡了一夜，雷桑很是心疼。两人携手回家，阿莲也将自己昨晚遇见了老妇人的事情跟了雷森说，又向他描述了老妇人的外貌，并将老妇人所遗留下的玉佩给丈夫看。丈夫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原来那个老妇人正是他两个月前去世的姑姑。姑姑生前正想要把这枚玉佩送给雷森那未进门的侄媳妇，可奈何还没见到面就过世了。而今姑姑离开人间，一定是她在天有灵，心系晚辈，这才昨晚相赠玉佩并照顾离家出走的阿莲。雷桑心生感激，他们两个也就牵手归家了。今天的故事有点灵异，可有点温馨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对于不破不立，不立不破，你有任何的看法，你可以下面留言跟 JQ 分享。对于今天的故事，你有什么提议，你也可以发邮件跟 JQ 说，一切的说明都会在说明栏上，你们可以去找找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